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徐志明，曾经的龙之媒广告文化书店创办人，快书包网董事长，如今和夫人一起成为育儿专家，今日头条签约作者，著有育儿基本一书，人称真心爸爸。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徐志明。经历两次创业之后，徐志明误打误撞地成了育儿专家、专业爸爸。显然他很享受自己的这个身份。那你们家庭气氛一定是很好哈，互相之间跟朋友似的。 对，我们因为孩子平时白天上学嘛，那我们每天晚上的吃饭时间是家里聊得最热火朝天的。 怪不得我约你采访只能约下午不能约晚上。 啊，对，我晚上一般不出来。 出来要跟孩子在一起啊。 周末也一般不出来，然后平时也很少出差，都是尽量不耽误接送孩子上下学，然后不耽误吃晚饭，因为我基本不在外面应酬。这样的话呢，每天晚上跟孩子这个交流，我是很珍惜这个机会的。这样他每天两个孩子都争着讲他们在学校遇到的事情、看的书啊，然后跟我们讨论。然后周末的时候，我们每个周末都一定会出去聚一次餐，然后这个聚餐又会吃的比较长，也是两个孩子发起话题啊，我们会顺着孩子话题做各种讨论。 我看你在朋友圈里晒的那些菜谱还挺让人眼馋的，可丰盛了。 很多朋友说你们家怎么会做好几个菜。我们两个孩子 以上天天都是，是吗？ 至少四个。一般是六个。 我天，六个。 为什么呢？因为两个孩子的饮食习惯特别不一样。所以呢，就是一定要做两个老大爱吃的，再做两个老二爱吃的，这样的话一定是四个以上。 谁做呢？ 都是我太太做。 然后你负责发照片在朋友圈里看大家。 就是我太太负责做，我负责晒，两个孩子负责吃。 挺好的组合啊，看得出来你的家庭气氛很和谐。 确实像朋友一样很平等。 那这个事情现在发现做起来还挺有成就感的。就是通过你们家庭的这种跟孩子相处模式辐射出去，能够影响更多的家庭，你能看到反馈吗？ 能。因为现在有很多方便的工具，比如我们建立了十来个育儿群。所以我这个十二来个育儿群有几千个妈妈跟我们每天在做交流。 就你俩跟人聊吗？还是你有自己的工作人员在？ 没有，就我们两个。 就你们两个？ 对， 十几个群。 对， 聊得过来吗？ 没问题，因为我们这个群是只能聊育儿问题，所以大家不说废话。我作为群主来讲，我禁止聊其他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每天大家都是只遇到什么育儿问题，大家才互相的，一是我们两个尽我们所能去解答，第二一个就是妈妈们之间也可以互相介绍经验，互相启发，所以这是一个育儿群的交流。同时我们在今日头条，因为每月要写十篇文章，那个每月还做一二十个问答。这样的话呢，它后面也有评论啊，我们也有交流。同时呢，就是我们在千聊也开了语音课也讲育儿。在千聊那个工具呢，也是可以发表评论的，而且可以及时提问，可以及时解答，所以我们用这种方法跟大家做交流。那您刚才提到就是这个反馈哈，因为我们这个事儿 也已经写了整整两年的时间。 嗯， 身边的朋友，包括原来不认识的一些妈妈，给我们非常多的正面的反馈啊，就是她在她自己的小孩这个相处过程中运用了我们的一些方法，尤其是我们对于阅读上有非常多的经验。我们两个小孩特别爱读书，他们在上小学之前都各读了几千本书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把我们很多阅读上的这个经验介绍给很多家长以后，他们试验了以后都发现很成功。应该说正面的反馈，尤其是在小孩阅读上正面反馈非常的多。其中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一个妈妈她的小孩刚刚不到两岁然后实现用了我们的方法之后，她发现孩子变得很安静了，然后特别爱读书。因为我们有一招，就是叫做带孩子自己去挑书，就是让孩子自己要相信孩子能力，就两岁多的孩子也可以自己挑书的然后他以前都是买了书给会买了绘本买书给孩子看，两岁还他不爱看，结果用了我们的方法之后，就是带孩子去书店让孩子自己挑书，发现孩子就变得特别爱看书了 其实都是没那么复杂的一些技巧哈， 很 简 单 的， 很简单 那有没有遇到过质疑你们的呢？说你这个方法不行吧？掌握不好方向要出问题吧？会不会 质疑我们的不多？也有，有的原因就在于说，尤其是像我们说那个孩子没有青春期，他们是很质疑的。他们说这个是撒谎，而且经常会有人质疑我们不是因为具体的，而是说认为我们不是真正的父母，因为我们是装的。说你这些 什么意思啊？ 就是他觉得这个太匪夷所思了。 哦， 他觉得说怎么可能孩子没有叛逆期呢？他说你们一定是小编辑，就小编 自己编的文章。 对，他不相信你是真正的实践经验所以很多质疑是这样的一种质疑方式。 那遇到质疑的你们会怎么办？ 质疑的就一般质疑我们肯定是不理 他就完了。 对，如果是谩骂的，我们就把它删除。对，也有谩骂，我们 真有 哈，有。 对，听着你现在做的这些事儿还是挺琐碎的。实际上，这么多的家长群，然后每天要写文章，可能要讲课，会不会觉得有的时候头绪太多呀？时间长了会觉得有些倦呢？ 应该讲现在的这个复杂程度比我过去做书店，做电子商务要简单多了。那时候因为你团队就几十人，最多的时候100来人，那个业务那个和人的那个复杂比现在 大多了 大多了，所以我们俩现在 有点返璞归真的意思 对，其实我们俩叫做经常的互相打气说太享受现在的这个退休状态了，因为我们很现在很生活很单纯， 你们把这个叫退休状态。 对，因为实际上是一种退休状态嘛，因为公司不做了然后我们两个也没雇员了，所以叫失业也行，叫自由职业也行，叫退休也行，所以一般问说你干嘛呢，我说我退休了，其实是这么一个状态，就是我们除了做育儿整个的这个写文章写书讲育儿课以外，我同时还在担任几家公司的顾问也在当一个小基金的合伙人， 所以还是挺忙活的。 对， 虽然叫退休了，只是不自己做创业的事儿了。 第一不坐班了，不用 管那么多人了。 对，不管人那么多人，所以现在日子很单纯，所以我们俩说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美好的退休的状态。 但是之前也曾经开一家书店广告人的书店那么成功很多业内人是很依赖你们的，也曾经做过很大的买卖管了100来号人呢，你现在这种状态会不会也会有一点点失落呢？会有吗？ 应该讲调整那一年比较失落，就是15年那一年 的时候。 因为什么是比较失落呢？因为过去还小有名气，经常徐老师啊，徐总啊，是吧？所以那一年有点没着没落的，情绪也很不好。这实话实说，那一年很低落。我调整了那一年，包括身体的调整，包括心理的调整，调整了一年。那么现在没有任何的失落的感觉，因为也确实是调整好了。另外一个呢，也找着感觉了，就发现说，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收入上也没减少。然后呢，做的事情又是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觉得这一点很关键。就无论是我做顾问，还是我们俩做育儿，都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事情。而且，特别大的一个成就感，就是刚才您问的 的一个问题，就是正面反馈特别鼓励我们，就是因为很多妈妈给我们有正面反馈，所以这一点我们觉得说我们造福了很多孩子，所以从这个内心来讲是一种功德，然后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太好了，你看我们能让很多孩子通过我们的经验分享让那些妈妈做一些改变，是吧？那我觉得这个功德无量啊，就是感觉特别好。 徐志明，曾经的龙之媒广告文化书店创办人，快书包网董事长，如今和夫人一起成为育儿专家，今日头条签约作者，著有育儿基本一书，人称真心爸爸。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徐志明。现在这个状态就很享受是吗？ 啊，对，我们俩都很享受这状态，而且丝毫没有想再创业呀，或者再建一个团队呀，或者再做一个大公司啊，丝毫没有这个念头了。 其实那么多年的经验积累，要真都放下来还蛮可惜的。你等孩子们都长大成人了，上了大学了，你可以再做自己的事儿啊，没想过吗？ 我们现在的规划是第一呢，要把育儿这个事情继续做下去，因为可以不停地分享我们的思考。那么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想法。第二个就是您刚才提到孩子上大学，因为我们现在算的就是我们老二再有个六七年就上大学走了。那我们两个的那个规划是等老二上大学走，我们也离开北京也去走，就是离开北京十年去玩十年。就怎么个玩法呢？就是比如这个地方住仨月，那个地方住半年，然后去自己喜欢的地方有好吃的地方，气候不错的地方然后去逛十年，然后再回北京回老家再养老。这个也是我们特别想把育儿这个事情坚持做下去的原因，因为它没有地域限制我不管我们去哪儿玩了，那文章可以继续写，网上的交流可以继续做，这么做还继续有收入嘛，能够保证我们的生活费所以我们基本是这么一个打算，这是我们两个的共同商量过的，仔细盘算过的。 听起来挺诱人的。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尤其是在一个现在的职场当中还挺挣扎的这些人，老想着哎呀，再过十年我就退休了，我能干点自己真喜欢的事儿啊等等哈。您是因为机缘巧合了，无心插柳，结果做了自己发现很享受的事情，也达到了很多人艳羡的这种又退休又自足的这种状态。 您说的确实对，就是真的是机缘巧合，就是我们没有想到，就是我们 这不是你们设计出来的， 这不是我们设计应该讲就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实现了我们的设计。我们当时是怎么设计的呢？就是我们当时做快书包的时候，就做那个电子商务公司的时候，是盘算着说，你看如果这事做成了，我们算了一下账，说我们按照五年八年，比如说做成了把这公司卖掉，我们比如说挣到五千万，这是我们当时制定一个小目标，说能不能 小目标 这个制定了一个五千万的目标，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够我们养老的了， 对， 那我们后边就可以不挣钱了，就退休了。我们当时盘算是说能不能在50岁的时候实现这么一个目标。结果呢是因为做失败了，把钱赔光了，我们自己的钱也赔光了，然后呢这个 当时赔光到什么程度？ 我们俩10000块钱都没有，因为最后包括我们还把我们自己的钱拿出来解散团队，包括把我们自己钱拿出来还供应商的钱，还到最后剩了一个大概有那么20-30万的尾巴，就是欠供应商的钱，我们实在还不起了，就是我自己钱已经没有了，就我们俩就完全就真的是就是下个月生活费都不知道在哪儿的情况这么回了家。 那会儿已经有俩孩子了吧？ 对对对，所以幸亏我一个朋友见到这种情况之后赶紧请我当顾问给我每月发20000块钱顾问费这样我度过了那个 难关， 那个15年，就我15年的收入就靠这朋友给我发的这20000块钱顾问费过来的。所以后来就比如说跟头条签约也是一笔钱，然后加上那个书的版税收入，再加上现在这个讲课的收入所以现在日子是过得很好了，就收入不错了。但15年初的时候那时候是日子最难的，所以为啥我说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实现了这个退休，是只不过原来设想是赚5000万那个50岁回家退休状态然后现在只不过是就跟您说的是 因缘巧合啊、变成了这样的。 是有规划，但是他没按照那个路走 啊。对对对，但是结果是、 结果是一样的， 一样的，就实现了一个美好的退休状态啊。 你觉得这跟幸运有关吗？ 确实没想过。如果说你从某方面说，哎呀，这个老天照顾我们，因为我们一直挺与人为善的，平时对任何人都是蛮与人为善的，包括也做一些慈善的事情、我们也捐建过小学，我们在04年曾经那时候收入还不高的时候，我们捐了几十万做了一所小学、对，我们一直我们觉得是抱持着一个与人为善的这样态度，也许是老天眷顾我们，所以即使是遇到了创业失败这样的事情，还让我们现在有一个良好的收入，然后还有一个挺美好的状态，我觉得应该是蛮幸运的。 当年的目标是5000万退休， 对，结果是零元回家。 现在应该没有5000万这个目标了 啊，没有了，没有了、现在就想说挣够孩子的学费。我们现在每天在算，说两个孩子，比如要出国，怎么 不少钱呢？ 啊，对对对，所以我们去挣这个钱，所以也跟孩子做过表态。因为我们家不是一直孩子做主嘛，所以在孩子出国这个事情上，我们担心孩子有一个误解，说你看父母失业了，他就会不敢提他出国或者其他的想法。那我们就跟他讲说，你们两个的教育的费用我们一定会出的啊。那么不管你们将来去哪个国家，这个读书的钱咱们家是有的，包括说现在他们每个暑假的这个冬令营夏令营的钱啊，也都是够的。所以说呢，一开始孩子可能有点忌讳，所以不敢报这个出国的这个、 那么懂事儿啊。 反正他们两个一开始不报，那我们后来鼓励他们说你可以报啊，这个费用是有的。所以比如说上个学期一个去了意大利，一个去了新加坡啊，就是在我们鼓励下去报了这种就是叫游学团吧。我们不希望他们从教育从见识从各个角度来讲受影响，所以我们现在确实很现实一个问题，我们不在他们的具体学习和升学的事情着急操心、但是呢我们两个也在盘算怎么要挣够他们这个出国的钱，从目前看问题不大啊，没问题。 听起来你这爸爸当的还是挺享受的哈。 啊，对对对，这个非常省心。我花的唯一比较多的时间就是接送，每天接送。这是我在孩子身上花的最多的时间。 现在很多爸爸做不到这一点了。别说接送孩子了，就是每天晚上跟孩子一块吃晚饭，我相信在北京 50% 以上的爸爸做不到。 说句可能有些家长不爱听的，我们认为这是不爱孩子的表现。 人家说呀，我得挣钱呢。 对，我觉得就是 我得为他提供物质保障啊，为他保驾护航啊。 这有一个排序，哎，我们认为有个排序，就是你真的把孩子放在第一位，还是把自我放第一位？其实，在外边挣钱应酬，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自己，为了大人自己。孩子需要的不是说你给他多少钱，给予关爱，给予陪伴。对于孩子的需求来讲，这是他最切实的需求。但是大人按大人的理解说，我给你的是最好的，但其实那未必是孩子最需要的啊。所以我觉得如果站在孩子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可能每天多陪陪孩子是比挣钱更重要的。 其实道理都懂哈、但是真的也很少有爸爸能做到这一点，这个我特别佩服你。 谢谢。 马上进入人生的 就是50岁， 对，吃天命的年龄了。 对， 你对你自己现在的状态满意吗？ 我对我状态很满意，而且应该说比预计的还要满意啊！原来没有想到会这么享受这个生活的状态。另外有一点呢，就刚刚提到年龄，我今年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我过去没想到会活太长。我觉得可能六七，因为我们家没有长寿基因，我觉得可能是不是60-70岁就差不多了啊？但是现在看来，好像人的寿命都在增长， 对， 活个80岁好像也很常见。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我还有30年可活的话，我怎么规划？所以我最近确实在想这个问题。但是呢，就是我并不想改变现有的这个自由职业的状态。我的大前提就未来的，不管10年还是30年，我一定是一个自由的状态，啊，叫自由职业状态或者自由生活状态都可以。但是呢，我还要做些事情。这个事情的大逻辑是说，我不需要再建立公司， 不需要再雇人。但是我做什么？除了育儿这个事情以外，我也确实在想，刚才您提到，就我开了19年的书店，也有很多经验，所以最近也在讲书店的课啊。那么除此之外，我还能发挥什么能量？就是我能够影响社会也好，或者说能给别人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也好，我觉得还在想，但是没有特别清晰的一个，原来因为没想那么长远，所以现在说从长远规划来讲会做到什么样，还不是很清楚。但起码有一点是可以坚信的，就是既然育儿这个事情这么受欢迎啊，书也卖得不错，文章和那个音频课都很受欢迎，可能这个事情只要大家喜欢，那我育儿这个事情肯定会坚持做下去。但其他的还做什么还没想清楚。 所以现在也是赶上这个时代，是可以以自己的能量不依托任何 机构对 啊单位，就能够做自己的事儿，就是让自由生活和自由职业成为一个可能。 对，这个时代确实给了人非常，因为我身边很多朋友也变成了这个自由职业状态。我觉得确实与你刚才说的非常有关系，就这个时代包括现在的技术条件， 对对 给了这个可能。你要原来没有互联网这个条件的时候，大家就很难实现这种自由职业状态。我觉得互联网确实给了相当多的人这种自由职业的机会，所以这个状态应该还会持续下去。 但是自由职业的同时也是一个自我督促的一个过程，因为好多人没有一个朝九晚五一定要去干点什么的时候，他就自己就不知道该干什么。 所以这一点我要特别感谢那个今日头条的合约，因为这个合约已经签了 必须得写是吧。 对，因为到月底你不写完是要扣钱的对，因为人都是懒惰的嘛所以这一点合约还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那其实是你谦虚的一种说法了没有这个合约你该做的事还是得做呀。看你还最近支了一套设备在家录音呢 对，在录这个音频课那肯定不是咱这专业， 还发音呢还有一个发音的困惑，我看到你。 因为我小时候没怎么学过拼音，因为我小学二三四年级基本没上就是因为那时候家里困难，然后让我辍学了，所以我拼音基本没学过，前后音一直不分，日常说话还行，但是需要念稿子的时候就发现前后音经常念错。 那怎么办啊这问题？ 我先念一遍，然后把念错的标上拼音在旁边，就完再录第二遍的时候就好很多。 这是活到老学到老 对。 所以其实家长的这个状态对孩子也是很大的影响，他会看到父母在做什么。 太对了， 你不用告诉他你要做什么。 就是我经常跟很多父母交流，发现说父母在那看电视然后让孩子去写作业父母玩手机然后让孩子不要玩手机。 现在很多父母是所有的眼睛都盯着孩子，天天盯着孩子，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围着孩子转，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其实你就做你自己，把你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然后呢适当的关注孩子，给他引领方向，剩下的让他自己看着你们一块儿往前走是最好的方向。 对，您说的太对了。 在我的朋友圈当中，会晒自家晚餐的男性很少，徐志明是其中一个。他拍的那些餐桌照片看起来都家常可口，自带亲切感。徐志明挺不讲究的，穿一件略显臃肿的厚棉袄，却没有常见的中年焦虑，显得安稳而自足。他的状态让我想到了一句话，世上的成功只有一种，就是选择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好了，听众朋友，徐志明的故事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 性的挣扎，灵魂的思辨，情感的洗礼，理智的回归，一桩桩与法相关的故事，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